写的"微"，蓝天的"蓝"。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志愿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联合主办。 北京时间19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为大家带来于金星的散文《燕山夜话慢速》。文学主打新单元，我们一起欣赏邓拓的《生命的三分之一》等杂文。 无论从中国报纸的副刊史，还是从北京晚报的副刊史，一代报人杂文家邓拓先生的《燕山夜话》专栏都值得郑重的记一笔。邓拓先生以他广博的知识、报人的修养，通过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，向广大读者写作以轻松、有用、古今知识为切入点的短文，刊出后影响深远。值此北京晚报创刊60周年之际，从历史的维度梳理这个专栏出炉的前前后后，以及燕山夜话作为出版物在不同时期的影响，不仅是表达对前辈的敬意，从小小的副刊专栏所辐射出的种种，能让我们捕捉到很多时代信息，也能让我们再次领会到燕山夜话作为时代支柱的意味。今天我们就通过于金星的散文《燕山夜话慢速》，了解邓拓与燕山夜话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1961年3月19日，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上登出燕山夜话专栏的第一篇文章，生命的三分之一。作者邓拓当时署了笔名马南村。他在文中说，我之所以想利用夜晚的时间向读者同志们做这样的谈话，目的也不过是要引起大家注意珍惜这三分之一的生命，使大家在整天的劳动工作以后，以轻松的心情领略一些古今有用的知识而已。邓拓时年尚未满50岁，但已经是著名的老报人了。他28岁起担任中共中央机关报《人民日报》前身之一《晋察冀日报》的社长兼总编辑，37岁起担任《人民日报》总编辑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机关报的首任总编辑。可以说一生的主要精力在报纸的编辑出版中。燕山夜话的栏目名正是这位老报人自己的手笔。燕山对北京，夜话对晚报，虽只是一个栏目名，仍透出这位老报人的功力与巧思，既绝妙地对应了刊发专栏的报纸《北京晚报》，又切合这个专栏策划时的定位。笔名马南村，化字马兰村，这个河北保定富平县的山村，正是邓拓当年主持《晋察冀日报》时所住的村子。轻松、有用、古今、知识，生命的三分之一这一篇，或许在燕山夜话这个名字定下来的同时，就已经在邓拓的脑海里成型了。这一篇是燕山夜话真正的序言，最后一段里已经列明了这一系列文章真正的关键词，标注了这批知识性杂文的写作路径。 福建人民出版社在文革结束后1980年出版的《忆邓拓》一书中，收有当年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编辑顾行、刘梦红的回忆文章《邓拓同志和他的燕山夜话》，细述了专栏出炉的经过。邓拓同志生前总喜欢开玩笑对我们说，我给北京晚报写燕山夜话是被你们逼着上马的，你们真有一股魔劲儿。玩笑其实也是实情，为了这个专栏，五色土副刊的编辑磨了作者3个月。 1961年1月，北京日报传达了邓拓关于报纸宣传的一段讲话，大意是要提倡读书，开阔眼界，振奋精神。晚报编辑听了之后，立意邀请邓拓给晚报开一个栏目，写一些知识性的杂文。我们和邓拓同志越来越熟，磨他写文章的劲儿也越来越足，整整磨了3个多月，直到3月初才答应。在副刊编辑岗位工作多年，重读燕山夜话集时，我会忍不住设想，作为编辑，如果今天我碰上一个像邓拓这样的作者，会是一种怎样的感受？大概得用上幸福二字。对副刊编辑来说，一个学识渊博又长期浸润于报纸，深知报章各种需求，能按时为版面提供合适稿件的作者，简直可以用完美来形容。但一个既有学识储备，又精通报纸规律，又能在学术和普及两者间兼取所长的作者，又着实是可遇不可求的。为燕山夜话定名时，邓拓对编辑说，可以写的内容很多，题目随便想了一想就够写1-2年的。很大程度上是邓拓的学识支撑了这一点。在《欢迎杂家》一文中，邓拓说，真正具有广博知识的杂家是难能可贵的，应该对这样的杂家表示热烈的欢迎，应该欢迎具有广博知识的杂家在我们的思想界大放异彩。广博的知识包括各种实际经验，则不是短时间所能得到，必须经过长年累月的努力，不断积累才能打下相当的基础。有了这个基础，要研究一些专门问题也就比较容易了。在燕山夜话的150多篇文章中，邓拓表现出来的就是这样一种杂家风貌。邓拓同志在这些文章中谈政治，谈时事，谈学习，谈工作，谈思想，谈作风，谈哲学，谈科学，谈历史，谈地理，谈文学，谈艺术，可以说是包罗万象，琳琅满目，很像一部小百科全书，写法深入浅出，生动活泼，联系实际，有的放矢，谈古论今，旁征博引。邓拓同志写燕山夜话引用的资料很多，4书5经24史，资治通鉴，汉唐宋元明清人笔记，小说，诸子百家，正史，野史，中外寓言，无所不引。 邓拓的父亲是前清举人，邓拓又称廷训，有国学底子，后来又先后求学于光华大学文学院政治社会系、上海法政学院经济系、河南大学经济系，受过良好的学术熏陶与训练。他在河南大学就读期间撰写了25万字的《中国旧荒史》，被收入商务印书馆《中国文化史丛书》，以笔名邓云特出版。从事灾荒史研究的著名历史学家李文海1998年撰专文谈这部经典学术名著，以其详实的史料、缜密的分析、科学的历史观和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，成为其中的纲鼎之作，并将中国旧荒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阶段。李文海认为，直到20世纪末，他仍是有关中国旧荒史研究的唯一的一本教科书，而这本被后来学者高度评价的教科书级的学术著作出版时，邓拓不过是个25岁的青年。他的杂家理念还出自长时间主持报纸的工作实践，报纸从业者的杂家要求至今仍为多数从业者所认同。在报纸工作，尤其是在戎马孔总中处于一线主持编辑工作的总编辑，更是得有杂家精神与杂家本领，社论、理论文章、消息、通讯、杂文等样样题材来的，经济、社会、政治、文化与思想等种种领域都有实践。史学家根底与作为党的机关报总编辑的非凡报纸生涯，对邓拓的满纸文章来说是二而一的关系，燕山夜话则是这种关系的副产品。尽管如今我们把燕山夜话视作邓拓最著名的作品，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把燕山夜话视作邓拓最重要的作品，但这是有特殊历史原因的。事实上，燕山夜话并不足以代表邓拓，它仅仅是探知邓拓最方便的一个入口而已。对邓拓来说，燕山夜话不过是小文章，尽管在读者看来它是老舍说的以大手笔写小文章，这里的小文章并不含褒贬的意思，而是由燕山夜话这个栏目所在的北京晚报的风格决定的。相反，能以大手笔写小文章，对约稿的编辑来说， 对读到的文章的读者来说，何尝不是一种幸运的收获，对作者来说也不失为一种考验与成功。读燕山夜话，理解他那种轻松平易以小喻大琳琅满目的风格，不能脱离北京晚报这个载体的背景，不能不考虑到邓拓在这个栏目中的写作方式。 北京晚报1958年创刊，是有比较明确的意向读者和风格定位的。1957年北京日报社给北京市委的请示报告中这样描述，北京晚报是市委领导下的报纸，具体业务由北京日报编委会领导，每日出刊四开四版一张，它的读者对象是城市居民，包括工人、店员、手工业者、干部和家庭妇女，每天有两版新闻、两版副刊和专刊，内容除时事新闻外，偏重于本市新闻、文化娱乐、体育活动、社会新闻，通过具体事例和简短活泼的文章，培养新社会的道德品质和新公民的思想修养，注重文短、图多、通俗易懂，编排活泼而又不流于庸俗。北京晚报创刊号上也再次确认了这方面的设想，这张报纸是办给广大城市居民看的，工人、店员、干部、学生和教师、手工业社员、街道居民和家庭妇女都是这张晚报的对象。同时，晚报还必须补日报之不足，更多的反映各区中小工厂、基层商店、手工业社、中小学、街道和家庭各方面的工作状况和群众生活面貌。好，朋友们，于金星的散文《燕山夜话慢速》，我们先欣赏到这里。北京晚报是一份在北京很有影响的报纸，在60年的办报历史中，见证了许多发生在北京的产生了重大历史影响的事件。邓拓和燕山夜话其人其书的命运就是其中的一件。邓拓是中国新闻事业史上的奇才，他1912年生于福建闽侯，出身书香家庭，自小热爱文学艺术，参加左联，同年入党，在革命事业最艰难的时候放弃学业，投身斗争一线，以卓越的才华为党的新闻宣传事业做出巨大贡献。今天我们再读他的《燕山夜话》，仍对他渊博的学识、敏锐的思想、朴素生动的文风、强烈的说服力格外钦佩。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散文。品读十分继续播出，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，我们一起欣赏邓拓的杂文《生命的三分之一》等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一个人的生命究竟有多大意义？这有什么标准可以衡量吗？提出一个绝对的标准当然很困难，但是大体上看一个人对待生命的态度是否严肃认真，看他对待劳动、工作等等的态度如何，也就不难对这个人的存在意义做出适当的估计了。古来一切有成就的人都很严肃地对待自己的生命，当他活着一天，总要尽量多劳动、多工作、多学习，不肯虚度年华，不让时间白白地浪费掉。我国历代的劳动人民以及大政治家、大思想家等等都莫不如此。班固写的《汉书·识货志》上有下面的记载：冬，民既入，妇人同向，相从业绩，女工一月得45日。这几句读起来很奇怪，怎么一月能有45天呢？再看原文底下，颜师古做了注解，他说一月之中又得夜半为15日，共45日。 这就很清楚了。原来我国的古人不但比西方各国的人更早地懂得科学的、合理的计算劳动日，而且我们的古人老早就知道对于日班和夜班的计算方法。一个月本来只有30天，古人把每个夜晚的时间算作半日，就多了15天。从这个意义上说来，夜晚的时间实际上不就等于生命的1/3吗？对于这1/3的生命，不但历代的劳动人民如此重视，而且有许多大政治家也十分重视。班固在《汉书·刑法志》里还写道：秦始皇公操文墨，昼断狱，夜礼书。有的人一听说秦始皇就不喜欢他，其实秦始皇毕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人物，班固对他也还有一些公平的评价。这里写的是秦始皇在夜间看书学习的情形。据刘向的《说苑》所载，春秋战国时有许多国君都很注意学习，如晋平公问于师旷曰：吾年70，欲学恐以目矣。师旷曰：何不秉烛乎？在这里，师旷劝70岁的晋平公点灯夜读，拼命抢时间，争取这1/3的生命不至于继续浪费。这种精神多么可贵呀！北史《吕思礼传》记述这个北周大政治家生平勤学的情形是：虽务兼军国，而手不释卷，昼礼政事，夜即读书，令苍头执烛，烛尽夜有数声，光是烛灰一夜就有几声之多，可见他夜读何等勤奋了。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。为什么古人对于夜晚的时间都这样重视，不肯轻轻放过呢？我认为这就是他们对待自己生命的1/3的严肃认真态度，这正是我们所应该学习的。我之所以想利用夜晚的时间向读者同志们做这样的谈话，目的也不过是要引起大家注意珍惜这1/3的生命，使大家在整天的劳动工作以后，以轻松的心情领略一些古今有用的知识而已。 请听燕山夜话选播，题目是贾岛的创作态度。 现时北京市所属各区各县，在历史上曾经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人物，有文有武，数以百计。其中有一个著名的大诗人，就是唐代的贾岛。据《旧唐书》《全唐诗话》以及苏绛为贾岛写的《墓志铭》等的记载，贾岛是当时范阳郡的人。唐代设置的范阳郡，包括现在的大兴、房山、昌平、顺义等县。这一带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属于幽燕之地，英雄豪侠、慷慨悲歌成了传统的风气。正如贾岛在一首题为《剑客》的五言绝句中写的，十年磨一剑，双刃未曾试，今日把示君，谁有不平事。这位诗人显然想借此来表达他自己的心情。然而贾岛之所以成名，却并非由于他的英雄气概，而是由于他的苦吟。人们最熟悉的推敲的典故便是出于此公身上。毫无疑问，写僧敲月下门当然比僧推月下门的句子要好得多，这几乎已经成了讲究练字的一个最寻常的例证。可是懂得这样一些起码的文字推敲的技巧，难道就可以称得起是一位苦吟的诗人了吗？问题当然不是这么简单，否则成为一个大诗人也太容易了。贾岛的苦吟实际上是在练意、练句、练字等方面都用了一番苦功夫，而这些又都是与作品的思想内容和时代性分不开的。首先我们看到贾岛非常用力于练意，因而他的作品具有引人入胜的意境。如果写一首诗而意境不佳，味同嚼蜡，叫人读了兴趣索然，那就不如无诗。有了好的意境，然后还必须保证这种意境能够在字句上充分表达出来。贾岛的每句诗和每个字都经过反复的锤炼，用心推敲修改。但是到了他写成之后，却又使读者一点儿也看不出修改的痕迹，就好像完全出于自然、一气呵成的样子。由此可见，所谓苦吟只能是从作者用功的方面说的，至于从读者欣赏的方面说，却不应该看出作者的苦来。贾岛有许多作品都可以证明这一点，例如渡桑干河的诗写道，客舍并舟已时霜，归心日夜忆咸阳。